第42集，汗血宝马。等看过农具之后，顾元白更是愉悦地赐下了赏赐。工程部竟然将秧马给琢磨出来了。今日春播怕是无法大规模生产，但等水稻成熟时，应当就能用上了。顾元白将农具给了工部尚书，让他带着人同工程部的联系。两位兵部的大人直接同徐宁二人一起退了下去，他们还想再问些事情。一回宫就遇如此大礼，顾元白觉得这比爬山吹风还要畅快。他含着笑回了宣政殿，处理起政务来也是笔下生风。楚卫站在一旁，不经意中往奏折上一看，就瞧见圣上朱笔一挥，洋洋洒洒的满口胡言四个大字出现在了奏折之上。楚卫微微一怔，随后就觉得有些好笑。 估计被圣上批了满口胡言字样的臣子领了奏折一看，要被吓得瘫软在地了。 楚卫尽忠尽责地记录着圣上的言行，这活计也有规矩，臣子要清楚什么能记，什么不能记，圣上好的方面要夸赞，其余的自由心政。心情舒畅之下，顾元白批阅奏折的速度也快极了。等一口气批阅完了政务的时候，还未到晚膳的时间，顾元白便朝楚卫问道： 楚卿，你父可有往家中寄信？ 家父未曾寄过只言片语。 啊，看样子黄河一带的事务应当很是繁忙了。 能为圣上分忧是家父之幸。 楚卿不嫌朕让你们一家人两个月未曾相见就是好事了。 楚卫闻言唇角一勾，俊美无双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个细微的笑来。他的容貌可当男子之盛，不笑时便是日月之光，笑了更是如潘安慰藉。顾元白瞧见他这模样，便朝着薛远看上一眼。薛远容貌同样锋利俊气，一个邪字溢于言表。这俩人站在一块儿，若是不论性别，也算是一对天作之合。薛远瞧见圣上看了他一眼，正要扬唇，可是虚假的笑还没笑出来，圣上就移开了目光。 怎么回事？不想看我？ 启禀圣上，和亲王派人送来了一匹汗血宝马。 哦，在哪儿？朕去瞧瞧。 在古代这个娱乐活动很少的大环境中，宝马就如同现代的豪车一般，备受权贵豪强所追逐。宫中也养了许多好马，但因为顾元白从未表现过对好马的追求，所以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宫中还真没有。殿外正有几个人正费劲地牵着一匹英俊神武的高头大马，这马体型优美，四肢修长，头高颈细，瞧着就分外让人欣喜。顾元白还未走近，就被其他人给拦了下来。 圣上，这马野性不驯，谁靠近它都挣扎得厉害，您先别靠近。 顾元白停住了脚，远远看着那匹好马，神情遗憾。听闻之所以有汗血宝马一词，就是因为汗血宝马的皮很薄，在奔跑时能看到皮下流动的鲜血，又因为汗腺很多，所以奔跑时流出的汗水会浸透棕红色的皮毛，形成宛若鲜血一般的颜色。这等宝马馋得顾元白真的想上马骑一骑。他本身就是爱冒险的性子，要是身体还健康，就算被摔也要试着征服一下。奈何小皇帝的身体太弱，他只能保持在安全距离，眼巴巴地看着宝马。也才刚刚立冠的圣上此时的表情才有一些年轻人的鲜活劲儿。这时身旁突然有一个人绕过顾元白，朝着被围住的汗血宝马走了过去。顾元白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薛远。薛远不顾阻拦，大步迈了几步就来到了汗血宝马的身旁。这宝马似乎察觉到了危险，朝着薛远嘶叫了好几声。薛远慢腾腾地把袖子卷起， 他手臂上还有上午被皇帝拖行的伤口，然而绷起的强劲肌肉却让这些伤口看上去也不过小菜一碟。等准备好了，薛远将身上的佩刀扔到一旁，后退几步，朝着汗血宝马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。这宝马的目光定在了他的身上，牢牢地被薛远吸引住了视线。薛远咧开嘴一笑，然后就猛地跑了起来，几步跑到了汗血宝马身旁，然后突然翻身上了马。顾元白牢牢盯着伏低身体趴在不断挣扎的汗血宝马身上的薛远，高大的男人双臂有力得很，环抱着骏马的脖子，紧绷的双腿并合得很死，野性难驯的马和野性难驯的人谁都不服谁，一个比一个狠，力道与力道的较劲儿，骏马挣扎得让人心惊胆跳，不断后仰到一个可怕的程度，周围没有人敢靠近，但薛远就是敢。他给骏马套上了缰绳，骏马不断挣脱，突然朝前奔去，薛远狠狠摔落在地，硬生生被拖了一路。他阴恻恻一笑，又拽着缰绳翻回到了汗血宝马的背上。 今天不把你弄服气了。 薛远拽住缰绳，猛地一用力，马匹被他拽得扬起前蹄。 老子以后就别想着上战场了。 薛远在顾元白眼里就是一个不听话还会咬人的畜生，这样疯的畜生反而恰恰能够激起顾元白那喜欢冒险喜欢危险的神经。汗血宝马顾元白没有身体条件去驯服，但薛远却不一样了，他起了兴趣，甚至征服欲望强烈。他看着薛远驯马，这三年来越加强盛的征服欲也让他想着怎么能驯了薛远。 最好是薛远乖了，认输了，风起在朕面前磨平了，这才是征服成功了。 薛远花了两刻钟的时间将这匹桀骜不驯的汗血宝马死死压在了身下，宝马累得折腾不起来了，由薛远攥着缰绳控制住了自己，乖顺地在薛远的掌控下迈着步子朝着小皇帝走去。顾元白看着这匹刚烈的汗血宝马离自己越来越近，薛远坐在马上居高临下地笑了。 圣上，臣把马给驯服了。 因为刚刚挣扎得厉害，马匹脖颈已经流下了汗，汗浸湿皮毛如同鲜血那般米粒。顾元白欣喜极了，他抚着宝马的脖颈，皮下的血脉流动看得隐隐约约。 好马，不愧有千里马的名声。 汗血宝马一声嘶叫，摇了摇尾巴。薛远咧嘴一笑，从马匹上弯下腰，朝着顾元白伸出手，毕恭毕敬道： 圣上，不如臣带您上马一游。 侍卫长严肃着面容问道： 薛侍卫，你确定马匹已经被你驯服了吗？ 薛远微微一笑，懒得理他。一旁的楚卫眉头一皱，心中不喜这人猖狂的态度。顾元白倒是见猎欣喜，朗笑一声： 哼，好马在前，朕怎能不是？ 只是这是新马，身上还没有马具，没有脚蹬。顾元白索性直接握住了薛远的手，薛远握住了他，臂力一使，将顾元白整个人拉到了马背上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